Yes。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摊，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866-8585858，6866-8585858。 来了您 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训人啊，这是拿个地，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天津常氏相声世家各位名家们表演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也要再次请上常宝丰先生和王佩元先生，这回呢他们二位将为我们表演一段传统作品，我们来欣赏对座数来宝。 今晚喜会啊，非常盛况。 是， 咱们给大伙儿表演点什么呢？ 今天在座的都是老观众， 对， 咱的心里非常激动 啊。 刚才志宽说了 啊， 您是小叔， 嚯， 叔叔， 嗯， 叔叔，我们今天就得考考您， 考 从着各位老朋友， 我出个题， 好，咱唱回数来宝怎么样？啊，哎，你看老观众熟悉，都是内行。数来宝那是真功夫。 说什么 数来宝会唱吗？ 数来宝 啊， 徒弟。 哎，等会儿 啊， 怎么又成您徒弟了？ 不是，当初我师父就这么叫我来的。 您别冲我说呀。 不是，当初就这么站着。 不是，您冲那边说，您冲那边说， 冲这边。 马老当初怎么说您的？您这么说， 冲这边 啊徒弟 啊，马老， 数来宝可是咱们本里的绝技 哦，传统的。 我是头一代，你是第二代，记住了啊，再有说数来宝的，那都是第三代了， 我还是他的徒弟，反正是。您的意思，您会唱数来宝？ 什么叫会唱啊？ 数来宝可讲究啊。 那当然了 啊， 数来宝讲究三块。 哪三块？你说说。 眼快、心快、嘴快。 这句话说对了，我还得考他。你先说说眼快怎么回事？ 发现东西。 哦，看见了， 看见了。 心快呢？ 心快，心眼活呀，马上把它编出来了。 嘴快， 马上就能唱出来。 这还真答对了， 对不对？ 还真答对了。 裴元也有三块。 哦，我也有三块。 他是眼快、手快、腿快。 这不明白怎么回事？ 不知道。 我眼快， 发现目标了； 手快， 别人东西变成自己的了； 腿快， 别人东西都变成你的了。还有撒腿就跑啊！ 啊，小偷，跟我开玩笑？ 开什么玩笑？ 拿玩笑搅和我情绪，给我制造障碍，别来这套 啊！ 真想唱吗？ 唱啊！ 我考考您， 考什么？ 来回即兴的。您不说你眼快、嘴快、心快吗？ 您唱唱今天在座的， 看见没有？ 这些首长老领导我就不唱了。 唱数来宝，我连板儿都带着呢。 哦，还带着板儿啊？ 点到哪儿我唱到哪儿。 这 你点，你随便点。 我唱 啊！ 哎，这么着吧， 唱什么？ 咱们今天就唱唱，啊，我看的不太准，可能是第十五排左右吧。 啊， 反正就当中吧。您看见了吗？就那位老太太，哎，您唱唱那位老太太，您要唱好了，我们大家给您鼓掌。您唱唱， 现抓现接， 能来来吗？ 我不单能唱， 嗯， 我唱完之后，老太太保证带头给我鼓掌， 是这话吗？ 咱试试啊， 唱完了咱再说。 唱着呢， 您唱唱那位老太太。 好嘞， 啊，您注意听啊。哎，您等会儿，您得唱出来合辙押韵。 那当然了， 得唱的是老太太具体情况。 没错，没错， 来 来 来 了啊， 嗯。 哎，老太太， 哎，啊，对，老太太， 老太太，老太太，啊，我唱唱这位老太太， 折腾老太太干嘛呀？ 不是， 不是你往下唱啊？ 哎，这个。这个老太太真叫帅， 有下句了。 金丝眼镜头上戴， 唱得对。 老太太乐呵呵， 嗯， 看样子您有五十多。 有了， 不，六十多， 嗯， 七十多， 看准 了。您多大了？您， 七十多了， 七十多了。 啊， 老太太乐呵呵， 啊， 腰板不塌，背不驼， 对， 看样子能活一百多。 好身体。 王培元笑哈哈， 啊， 他买了鸡，买了鸭，买了螃蟹，买了虾，他给大娘送到家。 啊，我给您送去了。 大娘没有一句客套话。 啊，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大娘是他妈。哎，你看，老太太鼓掌了吧？ 老太太，您是得鼓掌。 嘿， 您听完相声大会，有多这么大儿子，您能不鼓掌吗？是吧？好，您是大丰收，是吧？好。 怎么样， 即兴表演唱得不错。 嗯， 今天我还要考考您。 考我什么？ 咱们当场打打擂。各位老观众，几十年看咱长大的， 嗯， 咱等于汇报汇报咱从小跟老恩师们学的那个艺术。 行， 咱唱回对口数来宝，绕口令怎么样？ 行啊， 咱俩唱。 好， 行吗？ 你搬两把椅子来。 搬椅子干嘛呀？ 那当然了，这得坐着唱，让他上不来气，这才叫真功夫。 哦，还真玩真的了。 行啊。 哦，坐着唱， 坐着唱， 就听您的。 来两把椅子，待会儿让他上不来气，您看他怎么唱。 椅子搬来了， 椅子搬来了， 这么办行吗？ 可以。 话筒怎么着？ 来，把话筒落了。 哦，就这样了。好了。 哎， 嗯，还有怎么着？坐下。 坐，哎，坐下。 啊，坐下。坐下怎么着？ 咱可有一样啊。 您说。 坐下可就不许站起来了。 哦，这一坐下嘛就不能站起来了。 不能站起来了。 哦，站起来呢？ 站起来算输啊。 唱站起来就算输了。 那当然了。 告诉您宝峰 啊， 我往这一坐就等于沾上了，不会再站起来了。 真是这话？ 绝对的。 我告诉你， 嗯， 我唱不了五句我就能把你唱站起来，就有这功夫。 您这不是吹吗？ 吹呀， 朋友，您听这话多大呀， 啊， 唱五句呀。 对， 我告诉您，五十句五百句我也站不起来。 对，十句我还能让你站起来。 没那本事。可 就这么大本事。 您来来吧， 您看我们俩往这一坐 啊。您看看， 您看我， 嗯 啊，潇洒。 嗯， 您看他往那里一坐， 您看看 跟个佛爷似的。 嗯， 貌不惊人言不成句。 嗯， 站起来没有一米高，回家不留神能走桌子底下。 您这不胡说八道吗？ 啊， 谁没一米高？ 你没一米高， 你瞎说。 你站起来让大伙儿看看。 朋友您看我多高的个儿，您看看。 您看您看 啊。啊， 不没唱就站起来。 这不行，这不行，您别鼓掌啊。这你往外框我可不行。 框你干嘛？ 你讲究拿数来宝，拿绕口令把我挤兑的站起来，我才服你呢。 唱啊！ 啊，你来来。 唱也照样把你唱站起来。 你来了呀， 咱试试。 试试。 问你几个问题。 嗯。 回答不上来，规规矩矩给您站起来。 你提问我准能搭上来。观众您是我们评判员， 嗯， 我要搭错了，我规规矩矩就输给他。 好嘞， 来， 开始了啊。 来。 哎，王培元，我问你。 嗯。 什么上山滋妞妞，什么下山烂点头，什么有头无有尾，什么有尾无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无腿有九州，赵忠桥什么人修？ 玉石栏杆什么人流，什么人举刀桥头站，什么人勒马看春秋，这些你要不明白，乖乖的给我站起来。 就这几个题啊， 行吗？ 你听着， 答 案双扇门单扇开，你那破门我这猜，小车子上山吱扭扭，金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蝎子有尾无有头，板凳有腿加耕作，连船无腿有九州，赵州桥李春秋，玉石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推车压高沟，中山主刀桥头站，关公勒马看春秋。 怎么样？ 哎呦，还可以，还可以。 怎么样？ 大伙儿还给鼓掌呢。 观众鼓励我呀。 您瞧的姿势对吗？ 哪个姿势不对呀？哪个姿势不对啊？ 周仓举刀桥头站 啊， 那不得站着举刀吗？ 嗨， 有坐着举刀的吗？ 行行行行，啊，您说这个动作不协调啊？ 对呀， 啊，那我们可以再找吧找吧，是吧？ 来来， 咱俩， 来。 哦， 啊， 哦，明白了。哦，您说周仓举刀桥头站得站着举， 哎， 您给我做个示范呢？啊，来了，大家鼓掌，大家来了。 我给来个示范， 来了， 他在站着是 来呀，来呀，来呀， 你爱怎么举怎么举吧你， 他也不敢举吧， 哎， 纯粹胡诌， 哎，说我揍我就揍，闲来没事儿我露舌头，我们那儿有66条胡同口，里边住着66岁刘老六，66岁刘老刘，66岁刘老头，这个老哥仨， 家里有66座好高楼。楼上搁66篓桂花油，楼上蒙着66匹罗缎绸，头上绣着66个狮子滚绣球，楼外栽着66根百木轴，手上拴66头大青牛，牛旁蹲66个大马猴。 刘老六、刘老刘、刘老头，这么老哥仨，到坐门口啃骨头，打南边来了一条狗。哇，这条狗好眼熟。好像我大的妈家，大的妈的眉毛，大的妈的眼睛，大的妈的鼻子，大的妈的耳朵，大的妈的尾巴，大的妈家挠头狮子狗， 大北边也来了一条狗，这条狗也眼熟，我就好像二的妈家，二的妈的脑袋，二的妈的鼻子，二的妈的眼睛，二的妈的嘴巴，二的妈家挠头狮子狗。 这两条狗啊，抢骨头啊，从南头啊到北头，撞倒了66座好高楼，撞洒了66瓶桂花油，油了66匹绿皱绸，脏了66个狮子滚绣球， 楼外撒倒66根百木轴，砸惊了66头大青牛，吓跑了66个大马猴。 打东边来个气不休，手里头拿着个土皮头去打狗的头，也不知气不休的土皮头打了狗的头还是狗的头，撞坏了气不休的土皮头，咬破了气不休的手指头。 打南边来了个秃妞妞，手里拿着个油篓口气套狗的头，也不知秃妞妞的油篓口套了狗的头还是狗的头，钻进了秃妞妞的油篓口，狗啃油篓，油篓漏，狗不啃油篓，篓不漏油。 哎呦，让大伙儿说说， 说什么呀？ 你说你为了一块骨头，你至于费这么大劲吗？ 你要是不跟我抢呢？大吗？ 哎哎， 啊！ 刚才后面那观众提意见了， 提什么意见？ 说你说话声音小，你话筒太远。 哦，对对对， 万千， 这好办， 万千来， 挪的话筒， 哎，万千多吧。 啊，您说我离话筒远呢， 啊， 您就凑合着听吧。对了，我一站着他赢了，啊，别弄这个啊，接着往下来 听这个。 嗯， 山前住着个颜远眼， 山后住着个颜眼缘， 二人山前来比眼， 也不知颜眼眼比颜眼缘的眼缘，还是颜眼缘比颜远眼的远眼。 啊， 这么费劲！ 再听这个， 啊， 赶到这儿， 赶到这儿啊！ 哎， 我让他赶一回， 听着啊！ 来， 山前住着个催粗腿， 山后住着个催腿粗，二人山前来比腿， 接也不知催粗腿比催腿粗的腿粗，还是催腿粗比催粗腿的粗腿。 哎 哎呦，什么基本功，差点没出人命啊！不怎么样，您这功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哎啊，你说咱俩人要比比腿，谁腿粗啊？ 你这都叫废话啊！我这么胖，你这么瘦，这腿当然我粗啊。 那不见得， 肯定我粗啊！ 你过来，咱俩比比， 比比就比。 过来，来。 我比那干嘛呀？别弄这个啊！拿功夫唱，唱点好的。 咱要唱好，咱这么办啊？咱们今天给大伙儿唱一段《玲珑塔塔玲珑转塔》，你看怎么样？ 老朋友都知道，这是最难的啊！谢谢。哎、转转塔， 对， 还是咱俩合着唱。 对， 玲珑塔塔玲珑，您唱吧。 开始了啊！ 来， 高高山上一老僧，身穿大头几千层。若问老僧的年高迈，曾记得黄河九澄清。500年前清一澄，一共是4500吨。老僧倒有八个徒弟都有发明。哎，这个大徒弟叫什么你知道吗？ 考我的 啊？ 当然知道了。 说说。 大徒弟名叫青头愣。 那二徒弟呢？ 二徒弟名叫愣头青。 三徒弟， 您就别一点点揪了，我全告诉您得了啊。 说， 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四徒弟名叫点三僧，五徒弟名叫崩葫芦霸，六徒弟名叫霸葫芦崩，七徒弟名叫风随花，八徒弟名叫化随风。 老师傅教美他们八宗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个青头愣会什么？ 他青头愣会打枪， 愣头青 他会撞钟， 僧三点儿 会吹管， 点三僧 他会捧笙， 崩葫芦霸 会打鼓， 霸葫芦崩 他会念经， 风随花 会扫地， 化随风 他会点灯。 老师傅叫他们换一换， 要想换过来不可能。 哎，师傅叫你们换一换， 要想换过来不可能。 师傅叫你们换一换， 要想换过来不可能。 哎，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打这个徒弟整八名。 眼看着八个徒弟要挨打，从外边来了5位云游僧，共凑僧人13位，他们一到后院数玲珑。后院倒有玲珑塔，一去数单层啊，回来数双层，谁要能数个玲珑塔，谁就是位大师兄。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个挠脖一口磬，一个木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4两，风儿一刮响哗啷。 哎，玲珑塔隔过2层数3层，三张高桌12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个挠脖三口磬，三个木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12两，是风儿一刮响哗啷。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5层，5张高桌20条腿，5个和尚5本经，5副挠脖5口磬，5个木鱼子5盏灯，5个金铃20两，风儿一刮响哗啷。 玲珑塔第7层，7张高桌28条腿，7个和尚7本经，7副挠脖7口磬，7个木鱼子7盏灯，7个金铃28两，是风儿一刮响哗啷。 玲珑塔第9层，9张高桌36条腿，9个和尚9本经，9副挠脖9口磬，9个木鱼子9盏灯，9个金铃36两，风儿一刮响哗啷。 玲珑塔11层，11张高桌44条腿，11个和尚11本经11副挠脖11口磬11个木鱼子11盏灯11个金铃44两，风儿一刮响哗啷。 嗨，玲珑塔到底13层，13张高桌52条腿，13个和尚13本经13副挠脖13口磬13个木鱼子13盏灯13个金铃52两，风儿一刮响哗啷。 玲珑塔往回数到12层，12张高桌48条腿，12个和尚12本经12副挠脖12口磬12个木鱼子12盏灯12个金铃48两，风儿一刮响哗啷。 玲珑塔第10层，10张高桌40条腿，10个和尚10本经10副挠脖10口磬10个木鱼子10盏灯10个金铃40两，风儿一刮响哗啷。 玲珑塔第8层，8张高桌32条腿，8个和尚8本经8副挠脖8口磬8个木鱼子8盏灯8个金铃32两，风儿一刮响哗啷。 脖六口青六个木鱼六盏灯六个金铃二十四两风儿一发小花灯 您弄他第四层四段高桌十六条腿四个和尚四本经四个挠脖四口镜四个木驴子四盏灯四金铃十六两灯一挂响挂楞 玲珑塔第二层两张高桌子八条腿两个和尚两本经两个挠脖两口镜两个木驴子两盏灯两个金铃整八两风儿一挂响挂楞 老僧出八玲珑塔 抬头看 满天星 地上看 有个坑 坑里看 冻个冰 冰上看 有一棵松 松上看 烙个鹰 屋里看 有一老僧 僧前看 一本经 经前看 点着灯 墙上看 钉着钉 钉上看 一沾弓 看着看着迷脸西北先天刮大风说大风好大风 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花了坑里钉刮倒了钉上松刮走了一老僧刮穿了僧前金刮灭了金前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大天的纸刮得 现在能听听话松老正给僧走去翻灯灭听叫功风 一个人 叫口令 谢谢大家 谢谢站起来啊 对完了数来宝啊咱们再对对歌我们请上常宝峰先生和刚才这段作品当中提到的另一位曲艺名家啊快板书艺术家张志宽先生合作表演一段相声作品一个小段就叫对歌 今天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说一段 表演一段 哎听说张志宽你的嗓子不错呀 哎呦我的嗓子不怎么样 啊挺好的 哎不行 那、啊、这么办今天咱两个人在这儿给大伙儿对回歌你看怎么样 怎么着 对个歌 你说在这儿给大家对首歌 行吗 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那我可就唱了 那您随便吧 我唱上句下句你就接着唱 哎由我负责 听着啊 嗯 哎什么开花高又高哎哎高又高什么开花半重要哎哎半重要什么开花成双对哦什么开花棒棒敲哎 就这个 唱吧 这有什么了 来 听着 啊哎高粱开花高又高哎哎高又高 行 玉米开花半重要哎哎半重要 嗯 冰淇淋开花成双对耶芝麻开花棒棒敲哎怎么样 哎真唱出来了 真有掌声 我跟你说呀这咱是溜溜嗓子 哦这还不算 还没正式对呢 那您就正式对一回 我要提出来的问题你不见得对得上来 没有答不上来的 真是这话 不信你来 咱就试试 试试 我给他提几个问题他要答得上来磕头拜你为师 嗯，我收你这小徒弟的 咱就试试啊 你来吧 听着哎什么开花冲云霄哎哎冲云霄什么开花看不着哎哎看不着什么开花你害怕哟什么开花永不报哎唱 这我唱不了 你看 这甭说我对不上来 啊 连你自己都对不上来 没那事儿 你能对 我自己提的自己能对不上来吗 是这话 那当然了 别叫我问住了 问不住 那你说说 啊 什么开花冲云霄 你听着烟花开花冲云霄哎哎冲云霄 烟花开花 到节日放那焰火哗冲云霄开花 这倒有道理那什么开花看不着 你姥姥开花看不着哎哎看不着 走走走溜达溜达 怎么了 我姥姥开花像话吗 这是你姥姥自己说的 她怎么说的 你姥姥那天就说了哎呦这人老了这人一老了这眼睛就开始花了这不开花了吗、 哦、开始花了就叫开花了 姥姥开花看不着 不像话哎什么开花你害怕 我耍个刀花你害怕哟 那什么开花用不包 你脑袋破了就用不包哎 去你的吧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呀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